起，别再让我为你哭泣。 知道自己走得太远。

靠在我的胸口， 不用再频频回首， 就是想低头握住你的手， 站在你回眸，我看见温柔， 心间的酒浓，把它放在心头，从此牵手白头， 不再为谁 愿人长如秋，人生都无憾， 我们一起走，一生的情缘， 有你愿的朋友， 此刻的悠悠， 让它天长地久， 但愿月长圆， 但愿人长如秋， 人生的 天长地久， 此刻的拥有， 让它天长地久。